在这里没有人是对的，在这里没有人有错，请你再多爱我一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距离拉得那么远？在这里没有人是对的，在这里没有人有错，不知道该不该原谅你，我也并非完美的人，只是不愿意欺骗自己。难道没有爱就可以和你相处在一起？难道没有爱就可以忍受如此的分离？难道你从来不想一想，我的沉默是因为谁？是为了我们之间那种不能改变的爱情。在这里没有人是对的，在这里没有人有错，请你再多爱我一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距离拉得那么远？在这里没有人是对的，在这里没有人有错，不知道该不该原谅你，我也并非完美的人，只是不愿意欺骗自己。难道没有爱就可以和你相处在一起？难道没有爱就可以忍受